又遇上困惑风雨，世事变迁时，当我想明知家天他人姓氏，难受我也要知相恋的大意义，尽情愚弄我吧。Yeah.

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